在光明星姐这集，正在我国访问的国际主题思想研究所事务局长及其一行和国际金正日奖理事会秘书长穆克什·萨尔马、国际金正日奖理事会理事兼俄罗斯明天报社总编辑亚历山大·布罗哈诺夫分别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和礼物。花篮和礼物是15号分别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同一天，国际主题思想研究所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赠送的礼物也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